房子已经多年没人住进去。有一天我们在偶然相遇，我叫他，可他根本没反应，我发现他走路没有声音，难道 我陪你去见鬼。